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别卖关子了。 行行行，你别这么看我，是甄从云，甄大小姐。没想到吧，他居然跟那俄国人厮混到一块儿去了，还对伊万诺夫说什么姓林的是头一个出身不好却还敢不把他放在眼里的小人物，想让我好好吃点苦头。 你受伤了？ 哦，没事，我费了点力气才逃出来，本来想回官家看看你，谁知道就听说你受伤的事情。 哼，所以你现在是良心发现回来自投罗网，就算没有伊万诺夫，从你在饭菜里下迷药的那一刻起，佛塔也会注定不见，是吗？ 可你不是也几番试探还特意告诉我钥匙就放在花瓶里吗？咱们彼此彼此半斤八两。老岳，我不问你想做什么，你也别问我的打算，这回咱们各自行事，往后有幸在上海相遇，你想一笔勾销那我感激不尽，你要是还想翻旧账那我也认栽，你看这样成不？ 林叔飞快戴上口罩，下一刻门被打开，一名身材窈窕的护士双手托盘款款而入。 先生，该换吊瓶了。 他看见林叔误以为对方是医生，还挺有礼貌的问好。 林叔胡乱朝对方点点头，快步离开。 林叔本想借着探望月定堂伤势的同时开诚布公探知对方打算，但短短一刻钟内言语多有不尽，他连自己偷听到的伊万诺夫来历以及他跟甄从云讨论的关于佛塔里的秘密都没来得及跟月定堂说，月定堂似乎也没打算与他摊牌。病房之内两人近在咫尺却遥如天壤，林叔摸不透月定堂在想什么，他甚至不知道月定堂要做什么。当时在饭桌上暗示钥匙的所在，纵容默许他对佛塔下手是为了什么？更早前警告他不要惹事，否则自己毫不留情，又是什么意思？像是早就知道自己要对佛塔下手。 不对，那个护士， 刚才病房里那护士明明不认识自己，却没有露出疑惑，更没有发问，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正常护士的行为。他拿着托盘要去给月定堂换吊针，此刻林叔已经走到医院对面的老旧宅子后面，他心头一急，又要返回医院，肩膀却被人按住。 你做什么？我要回去看看，老爷很可能有危险。 险字还未说出来，轰隆巨响自头顶传来，林叔与对方不约而同抬头，是医院三楼月定堂的那个病房。爆炸的熊熊火光从病房窗口透出，惊天动静更令街上的每一个人都如林叔一样抬头去看，震惊已经无法形容林叔此刻内心的惊涛骇浪。吴老爷官师知觉的，他回国之后天就变了，出国之前他爹关老太爷还在，天塌下来有定海神针顶着，众人都有主心骨。那时候的官家虽然也日渐落寞，但昔日光彩还在，老爷子跟本地政要名流关系不错，结拜把兄弟也都有些军政小权，足以让官家在奉天城稳稳当当滋润度日。但在他出国之后，国内尤其是东三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官师之认识的那个东北已非昔日之东北，奉天城那些熟悉的面孔也大多消失不见，余下的随着老爷子去世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几日官家接二连三的变故更让官师之的世界彻底崩塌。 你怎么就这么去了呀？你留我自己独活有什么意思？你把我也带走吧。 弟妹啊，你要是在天有灵就保佑我们， 早点找到那个姓林的，也要为你报仇。 也不知道定堂怎么样了。 哎呦，他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这岳家要是追究起来，咱都得吃不了兜着走。哎呀！ 纸钱在火盆里燃烧之后，灰烬被风刮起，飘得四处都是，与他老爹去世的场景一模一样。只不过这次棺材里躺着的人换成了他的二嫂，那个年轻漂亮、说话娇滴滴、性子却很蛮横的女人。死了。官家人都说何氏是被林叔侮辱而死的，而林叔下落不明，至今也没找到人。紧接着是岳定堂出了事儿，他在去市政公署的路上，汽车遭遇炸弹袭击，司机当场被炸死，关师之的同学影佐则身受重伤，至今昏迷不醒，看着也凶多吉少。关师之去医院探望影佐和岳定堂，后者倒还好些，虽然受伤但没有大碍，过段时也许就能康复出院了。但就在关师之离开医院的隔日，关家人就听说岳定堂所在的医院发生爆炸，爆炸地点可能还是岳定堂的病房。何主事奉命跑了一趟，又空手而返，因为医院已经被清空封锁了。周围的人众说纷纭，有说死伤惨重的，还有说尸体成堆成堆被炸飞往下砸的。岳定堂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何主事找不到人问，也不晓得人去了哪里。回来这么一说，官家人都慌了。一方面，老爷子去世之后，官家庶务都是二老爷在出面，虽然老大和老四也未必服他，但现在到了需要他们出面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拎得出来。四老爷平日里超凡脱俗，对一应琐碎家务两眼一抹黑，大老爷就更不必说了。何氏死得蹊跷突然，二老爷一蹶不振，精神恍惚，问三句答一句，暂时无法料理岳定堂的行踪。而另一方面，岳定堂是为着奔丧而来，人就这么失踪在偌大的奉天城，说出去谁都不信，何况是他背后的岳家。要岳定堂是孤身一人也就罢了，偏偏岳家不好得罪。官家人发愁如何与岳家交代，左思右想都没有一个好理由，只得将事情暂且按下，能拖一日是一日。如此局面下，老五官师之不得不硬着头皮出面，先往市政公署跑了一圈，询问岳定堂的下落，却差点没让人给轰出来。他的老同学影佐现在生死不知，也没法帮他引荐门路。关师之垂头丧气回来，站在关家门口，真有种天地苍茫、惶惶不知去向的无措荒凉之感。关师之呆站了半天，仍旧一脑门乱麻，毫无头绪，不由长叹口气，抬步往里走。 唉，二哥，依我看，二嫂这丧事还是早日办完为好，别等七日了，早点摊上山吧。 你二嫂死得这么惨，连凶手都没抓到，你就想赶紧掩盖真相？ 二哥，不是我跟二嫂过不去，你也知道，二嫂是横死，横死不急，咱家从爹去世后就没顺过，如今连定堂都下落不明，我方才请保家先算了一下，明日午时正好是吉时，若那时将二嫂下葬，方可转危为安。你也不希望官家从此就倒大霉了吧？ 放你娘的狗屁！ 二老爷撸起袖子就要揍人，却见大老爷上前一步，居然拦在平日里他处处看不顺眼的四老爷面前。 老二，我这个当大哥的跟你说两句，弟妹的事情我们也都伤心难过，但外头现在议论纷纷，都在说二弟妹行事不端，名节有损，论理她还是不能进祖坟的，但我们官家人仁厚，你说想让她进祖坟进宗庙，我们也没意见，但此事必须得赶紧料理，以防夜长梦多，你不为自己着想，那也得为孩子们以后的婚事想想。 大老爷能突然说出这么一番长篇大论，关师之很惊讶。仔细一想，似乎也颇有道理。他对这位小二嫂没什么感情，听见两人这么说，也跟着说了一句：“ 哎呀，二哥，你就听大家的劝吧。要是咱家以后能一帆风顺，那二嫂泉下有知，想必也不会计较的。大不了我们逢年过节多烧点东西给他，也就不在这几日了。” 二老爷的脸色清白交加，最终颓然下来。 随你们便吧。 何氏下葬的事宜就这么仓促定下，隔日一大早，二老爷就上吐下泻，起不来床。不过不要紧，何氏的丧事早就准备好了。将近中午时分，八个青壮小伙抬起棺木，开始从官家出发往城外山上走，随行还有临时聘来的披麻戴孝的孝子贤孙们举幡吹唢。关四老爷和老袁作为官家代表一路跟着。 自从关老爷子去世后啊，这官家就不太平喽。 可不，这几个儿子都不是啥省油的灯。 咦，官家过来，叫什么名字呀？哪块过来的？ 这奉天城怎么突然这么多警察，还四处盘问，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您忘了，吴老爷回来说岳少爷汽车被炸的事情，传闻是有些人想对付某位大人物，却正好那位大人物临时换了车，这才轮到岳少爷倒霉。因为此事整个奉天现在都戒严，咱们这趟出去肯定也要被搜查的。 那等会儿咱们出城会不会被盘查？ 盘查肯定是会的，不过棺材里头是尸体，总不可能大变活人，应该无妨的。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